小宝贝，快快睡，梦中会有我相随，陪你笑，陪你泪，有我相依偎。小宝贝，快快睡，你会梦到我几回？有我在，梦最美，梦醒也安慰。水日头抱春归，粉面含笑微不露，嘴角衔颗相思泪。山间鸟徘徊，彩霞伴双飞，惊鸿一瞥莫后退，离开也让春风醉。啦啦啦。